作家佚名广为人知的一首歌就是《好汉歌》，自从电视剧《水浒》播出之后，这首歌立即风靡神州大地。不过佚名在创作歌词的时候，他很费了一番脑筋，最后佚名强调了结义这个主题，为此这首歌原名就叫《四海皆兄弟》。 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 参北斗啊，顺顺行舟一碗酒啊， 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 全都有啊，水里火里不回头啊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 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呦嘿，嘿嘿嘿呦嘿。 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 参北斗啊，不分春夜一碗酒啊， 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。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你儿呀，哎哎儿呀， 哎呀你儿呀，哎哎哎哎你儿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你儿呀，哎哎儿呀， 哎呀你儿呀，哎哎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。 作家佚名大名鼎鼎的妻子就是作曲家雷雷，雷雷创作的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广为传唱。2001年，北京警察博物馆开馆，这首歌的手稿还被征集收藏，成为国家二级文物。为便衣警察创作主题歌的时候，雷雷前后花了3-4个月才灵感突现，找到了他要的旋律。雷雷说，他